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复健结案报告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深蓝蔚蓝、八千里路、扶风，后期青玉，来月文化制作出品。 新建走出监狱的时候接到了傅哲的电话，他在鉴定所那边没有找到当年的鉴定人员，说是已经离职了，拿到了地址，现在正在往那边走。 大概中午我能回到院里。 要不要我过去？ 不知道为什么，见了于波，心剑突然自心底涌上了一层不安。 不用，快到了。 傅志大概是在过马路，旁边的声音很嘈杂。心剑看了一眼时间， 好吧，那我在院里等你。 嗯。 简单的说完，傅志就挂了电话。新建一个人走上车，关上车门之后却没有立刻发动。对于一个检察官来说，最难熬不是说你对一个案子一筹莫展，不知道最后的真相，而是真相明明就摆在那里，你却没有办法告诉其他人，这就是事实。这不是拨开迷雾的问题，而是近在咫尺，你却隔了一层防弹玻璃，碰触不得。他紧紧地抓了下方向盘，扫了一眼倒车镜里的自己，最后一挂档，狠狠地一脚油门往院里飙了回去。比起新建，复制这边还要更悲剧一点。他到了这个法医家里之后，被人告诉说那人去钓鱼去了，一路问着去找，好不容易找到了那个犄角旮旯的一个公园，溜达了大半圈，就看见一条类似小沟一样的地方，怎么看也不像是能钓鱼的。最后兜了个大圈子，终于在一个类似假山喷水池的地方找到了几个拿着鱼钩的人，一群人中间有个穿着白色风衣的男人尤其的显眼，几乎是下意识的傅志叫了一声 司徒卓。 果然穿风衣的男人回过头，架着一副墨镜， 不在。 说完他还咧开了一口白牙，那笑容让傅志有了一种很微妙的熟悉感。接下来的时间他就在旁边等了几个小时，一直到这位司徒法医耗了半天一条小鱼都没钓上来之后，终于放弃地收拾起东西，走过傅志旁边的时候稍稍停了一下。 为了哪个案子？ 吴世国。 司徒卓眉毛微微扬了一下，审视的目光从上到下的扫了傅志好几圈。 你是哪个检察院的检察官？ 书记员。 至于分院傅志没说。 哦，那真正的办案人是谁？ 新建。 傅志说的时候没指望对方知道这是个什么人，让他意外的是司徒卓竟然点了点头。 果然也就只有他敢碰这种案子。 笑了笑他走在前面，发觉傅志没反应，又回头看了他一眼。 走啊，愣着干嘛？ 一个小时之后，傅志又认了一位校友，准确说是师哥。傅志后来问新建的时候，实质上新建完全不记得司徒卓这号人物，据说也是他们同校的研究生，司法鉴定专业续读的法律，法医法政专业的悲催似乎不足为外人道，这里面的很多内情只得到了司徒卓一声惆怅的叹息。关于之前吴世国的案子，他倒是说得比较明白，当时负责鉴定的人是他，但是写鉴定书的却不是。 这案子当时就觉得很有趣，不过可惜没能凑上热闹。 司徒卓这么说的时候，手上在收拾渔具，他抬头看了傅志一眼。 哎，是谁找你们办这个案子的？哪怕是新建，级别也低了点。 傅志没回答，只是皱眉打了个哈欠。他实在等太久了，这一天折腾下来太耗费精力。 当初的 DNA 鉴定为什么会无效？ 他看着司徒卓收拾完东西就去倒了一杯茶， 不过只有自己的份儿没搭理他。而坐在傅志的对面，司徒笑了笑。 因为当时从被害人身上取货的根本就不是武士国的。 他说完，对面的人一愣。 余波的？也不是。 司徒卓抬头看了眼傅志。 案发时现场可能还有第三个人。 傅志直接掏出手机就给新建打电话，在等待对方接线的时候，他回头看着司徒卓似笑非笑的表情，眉头微微一皱。 新建？ 没怎么寒暄，傅志直入主题。 案发时现场可能还有三个人。 卷宗里有巫师国的照片，是一个非常颓废阴郁的男人。看守所的日子不好过，拍的照片蓬头垢面，脸色蜡黄的，看起来像是没吃过几顿饱饭的体力工人。档案上说他是南方人，北上住在亲戚家里，父母早亡，高中毕业，文化水平不算高，但是当时口供卷上的签名却写得还算规整，怎么看都不是一个会让人产生好感的人。而等新建和傅志真正见到了他本人，这份感觉又更强烈了一点，无论是躲闪的目光还是回避的态度，似乎都印证了做贼心虚四个字。新建亮出证件的时候，明显从对方的眼底读出了抗拒的情绪，他很简单的自我表明了身份。 我们是检察院的，关于你那个案子的细节需要跟你确认一下。 避无可避，巫史国只能勉强打开门。 进来吧。 傅志跟在后面也举了一下证件，环顾下四周，同样是京案人，一个在监狱里半人半鬼，一个在外面还能住得上两室一厅。巫史国虽然把门打开了，却没有招待的意思，他径自绕过新建坐在沙发上，表情很僵硬。 法官已经判了我无罪，你们还来干什么？ 新建一扬眉。 不是无罪，是不作为。 沙发上的男人拘促地搓了搓手，没有答话。傅志选了个最靠边的位置坐下，新建看了一眼吴世国。 案发当晚，你们到底是几个人？ 这个问题明显让他的情绪紧张起来。吴世国先是抬头看了新建和傅志一眼，然后低回去。 两个。 傅志敛了下视线，表情很微妙。没想到巫史国并不是一个擅长掩饰的人，这种人在预审的时候就不可能扛得过讯问，更别提法庭上，可是他竟然没有被定罪。司徒卓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当初巫史国的鉴定结果被推翻，却没有任何人提到过现场可能存在第三个嫌疑人，更甚者为什么最初那个样本会被当成巫史国的鉴定样本，一样没有解释。他给复制的答案只有简单的三个字： 不是我。 一般鉴定所并不会跟进一个案子的具体进展，一旦文书交上去，其他的部分他也就不再关注了。直到钱真找到他的时候，他才知道鉴定书里到底写了什么。第二天，他就从原本的鉴定所调职了。复制从司徒卓家出来的时候，对方还一脸调侃地跟他说， 从这案子确定二审到现在，我一直在放假。 所以后来约新建一起来找巫世国的时候，傅志忍不住问了一句， 你下面要怎么办？ 电话那边的声音依旧低沉平稳。 凉拌。 傅志闻言一笑， 侦查不配合，法证鉴定不配合，嫌疑人都不配合，饶是早就看穿了司法体系的运作模式，还是不得不为这次的案子表示下感慨。难办的案子不少，但是这种情况未免有些邪门了。不过 巫世国，你去看过余波吗？ 新建的声音把傅志有些游离的思绪拉了回来，而听到余波的名字，巫世国整个人僵了一下，把他的反应看在眼里，说话的人声调带着一股蓄意的凉薄。 他在监狱里的日子很不好过，跟我说杀人的不是他。 吴世国盯着茶几， 凶手没几个不喊冤的。 那你呢？ 我没杀人。 答得很斩钉截铁， 新建没再追问，跟傅志两个就这么离开了。检察官不同于警察，上门讯问这种情况不属于正常的司法程序，所以新建没有问太多。事实上，他想问的已经很清楚了。